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不知道怎样选呢？ 我们想移民加拿大，不知道可以怎样申请呢？ 不用担心，我们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们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那你们公司有什么优势呢？ 在加拿大升学，我们在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在 RICC 毕业的学生更有 90% 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那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的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的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的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今日咧就10月21日就冬至，平时咧就往年就系22日嘅，咁可能又闰月嘅关系啦，咁啊大家而家都冇咩叫冬大过年噶啦。讲起呢个冬至，大家不妨睇下今日即系我有 share 李仪嗰篇文咯，问天啊，问下个天先啦，冇得快乐嘅而家系咪？点样团圆啫？冇意思嘅呢、這个，全部都系嘛？跟住呢就係、是、其实当然啦，我讲嗰个係而家嘅立法机关嘅情况啦，咁大家都知，之前你都听到我都有提到㗎啦。咁而家呢个立法会呢、這个叫做临时立法会嘛，咁我一间第四节呢我就会讲下㗎啦。咁、啊、好，而家休息完啦，咁继续讲第二节。第二节呢我都仲係要讲少少呢一个所谓终审法院即係嗰个裁决嘅。咁頭先我已經講咗啦，係咪？咁你終審法院個判詞就話，唔排除立法機關即係可以修改或者廢除呢個相關法例嘅權力嘅，有咁係嘛？咁我認為呢個係廢話嚟嘅，因為呢個唔係實際嘅情況，係咪？好啦，另外判詞佢又話，立法會全權控制相關法例嘅生效嘅長短。或者範圍啊，咁呢個又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終審法院係揸住部基本法嚟理解立法會嗰個職能，但係你係咪冇深入去認識而家立法會喺呢一種咁嘅政治生態底下，過去嘅立法會我講啊，即係特區嘅立法會有選舉嘅時候，有局部選舉嘅立法會係咪？好啦。嗰、那個情況係點呢？係咪？全一半以上係保皇黨啊嘛，係咪？我哋嗰陣時喺立法會嘅時候，成拗呢啲附屬法例，係咪？拗政府啲先定立後審議，我哋全部都係會反對。咁點啊？反對無效，因為你唔夠人多票啊嘛，大佬，係咪？佢話儘管咧過去緊急法定立嘅部分規例喺法例上存在多年，不等於任何程序下立法會均無權修改或者廢除，也不等於規例不受司法挑戰。嗱，第一個立法會係冇能力修改或者廢除，就唔係你講嗰個無權，不等於在任何程序下立法會均無權修改或者廢除，係咪？呢個係你終審法院嘅判詞。根据法律来讲，或者根据基本法来讲，但是个实际的情况，在任何程序下立法会均无能力修改或者废除这些政府的所谓附属法例， 系嘛？咁跟住佢话，亦都不等于规例不受司法挑战。而家就系司法挑战失败啦嘛，被终审法院做最终嘅判决，冇得翻案噶啦。上诉庭都一半一半系嘛？你赢一半，佢赢一半系嘛？咁而家咧，政府赢一半，民主派赢一半，啲申请人赢一半系嘛？嗰、那个禁蒙面法就咁样个结果，上诉庭，跟住你政府又上诉，嗰啲泛民主派又上诉，去到终审法院就做咗呢个咁嘅最终嘅裁决，就是、政府啱晒，系嘛？即系你再仲喺个判词度讲咩？呢、這个牵涉到即系政府啊嗰、那个立场或者政府嘅睇法，终审法院系完全接受嘅喎。喺个判词里边，佢系引述呢、這个。即系政府同埋警方就示威冲突嘅描述，指出禁蒙面法目的不只系针对已经爆发嘅暴力嘅公众集会，而且包括防止暴力罪恶，便于有效执法，系嘛？根据描述，旧年大型示威流动性高，难以控制，一开始嘅和平集会好可能就变成严重牵涉过百甚至过千人嘅公共秩序事件。而呢个讲法同政府嘅讲法系一模一样，系嘛？咁你接受咗政府嘅讲法，咁啊唔使讲啦，系嘛？咁但喺香港人心目中，政府不断喺度讲大话，政府不断喺度做坏事，警察不断喺度滥暴滥告，法院做唔到最后把关，终审法院一样做唔到最终嘅把关。呢、這个就是香港而家实际嘅情况，系咪？其实讲呢笔你已经可以讲一讲今日讲一个钟头都得，系咪？不过仲有另外一单法院嘅裁决，亦都系令人非常之失望，系咪？同埋愤怒嘅，系咪？記者協會較早前就入禀呢個法院要司法覆核，司法覆核啲咩呢？就話警方未能夠按照基本法同埋警察通例嘅要求配合傳媒採訪，而且故意妨礙採訪，並且向記者使用過當武力。記協呢個講法，或者記協根據即係話舊年啊到而家一直以來，香港警察對嗰個傳媒嗰個態度。系嘛？即系同以前可以话大异其趣，系咪？妨碍传媒采访系十目所视，千夫所指，千夫所指，人人睇得清清楚楚。我作为《癫狗日报》嘅创办人，我有好多记者，喂受呢啲苦，系咪？我哋又更加清楚，系嘛？俾人打又有，兜口兜面喷胡椒喷雾又有，系咪？拱开你又有，乜春都有，系咪？记协去司法复核，其实我都系打定输数嘅，系嘛？因为我对个法院而家系完全冇信心，我唔系今日先讲，系咪？即系喺呢一个2016年，系咪？法院即系。接受高等法院接受呢个梁振英，系嘛？嗰阵时嘅行政长官同埋呢一个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嗰个司法复核，要 DQ 嗰啲民选嘅立法会议员嘅时候，系嘛？佢接受呢一个司法复核嘅时候，系嘛？呢个司法复核许可接受嘅时候，我就已经话法院已经沦陷啦，系嘛？一个民选嘅议员，边个先可以 DQ 佢呢？基本法写得好清楚，立法会议员点样先会失去议席？基本法第79条讲得好清楚，就唔系由你行政当局向法院司法复核，认为某位议员喺宣誓嘅时候，系嘛，即系违反誓言，系嘛，或者宣誓嘅时候咧违反呢个基本法第104条咁。你去司法复核里面就要求法院去褫夺呢个议员嘅议席。当时我自己被判即系袭击梁振英罪成啊，等候即系呢个刑期裁决嘅时候，我行出法院，我第一个讲嘅就系讲尤惠贞、梁仲恒啊呢一个即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埋律政司司长去司法复核佢两位嗰个议员资格，我就话法院已经沦陷。跟住再嚟人大释法之后，咁啊大把人俾人 DQ， 法院就做咗一件咁嘅事，你去干预呢个立法机关，系咪？你去散夺呢个民意，系咪？系已经玩完嘅，所以记协做呢个司法复核，我系打定输数嘅，系咪？好啦， 佢記協嗰個講法，而家呢個即係高等法院嘅法官個裁決係咩呢？即係又好荒謬嘅，我覺得有時即係睇到呢啲嘢咧，即係你話唔慶都幾難嘅，係咪？咁呢個周家明咧，高等法院嘅法官周家明咧就話咧，記協採用一啲叫做 assume facts approach 假定事實嘅方式，以誓章夾附13名記者證供，包括相片、直播片段、作證並且呈堂，就由於審訊過程沒有讓13個記者登上證人台作供，法庭不能穩妥地確認證供內容。記協的聲明就回應說，公眾可以從大量影片和相片自行判斷警方是否妨礙採訪及對記者過度使用武力。喂，他說你13個記者為何不上庭作證呢？這個都還不是荒謬的地方，荒謬的地方就是說呢，這個周家明基本上是完全同意警方的解釋，警方的講法的。咁你话即系边有得搞？呢个司法复核嚟噶嘛，系咪？系嘛？咁唔需要话一定要有人有记协去举证噶嘛？系咪咁啊？系咪？所以记协就话咧，即系对呢一个所谓裁决咧，就即系非常之失望啦，系嘛？咁啊，考虑睇下即系可唔可以作进一步嘅行动，系嘛？咁但系边有得搞啊？系咪？去到法院。法院就接受警方的讲法，是吧？他又不会接受你记者的讲法，对13个记者自己即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上庭作证啦，是吧？咁啊记协的回应就话你可以自行判断，咁于是个法官就话啦，如果牵涉到呢啲咩问题有民事啊，是吧？你哋可以去投诉啊之类，咁又讲呢啲，是吧？咁但是你要司法复核嘅咩，他就裁定你败诉。就是咁啦，冇得搞嘅，所以系咪？咁我法院咪玩完咧，系咪？三权合一，而家唔系三权分立，系唔系三权合作添？系三权合一，三权归一，系咪？行政权最大，跟住行政权上边仲有一个共产极权主义，香港就系咁噶啦，而家系咪？所以如果大家仲喺度善眾善討，覺得啊，即係有咗港版國安法之後，咁啊解決咗問題，而家社會安定，安咩定啫？你睇下個疫情，睇下啲人心係咪？個個大佬雞飛狗走啦，係咪？冇辦法，嗰啲就唔走啦，基本上就雞飛狗走。老實講啊，馬道立作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佢上任到而家嗰個表現，我哋都覺得佢仍然係相對地能夠捍衛到香港嗰個所謂司法制度嘅。但係呢一個裁決，我哋真係萬萬不能接受，即係關於嗰個緊急條例嗰、那個，啊，即係禁蒙面法嗰、那個，咁啊。咁而家你高等法院嗰啲，喂，一路嗱，其實我哋好多時就係咁啊，好簡單啫。我哋自己喺香港幾十年，咁啊。特別喺1997年到而家，我哋對香港嘅司法制度咧，一直以來仲仍然即係保持一個比較審慎啲嘅樂觀態度，係咪？近呢幾年已經唔係㗎啦。我自己喂俾人告都幾次上法庭，係咪？啊，我兩次定罪我都係自辯嘅。OK， 喺呢個初級法院嘅時候，我當時都仲會有一種睇法，喺呢啲裁判法院或者區域法院，你唔使諗。个定罪率一定好高，冤假错案一样系会定罪，但系去到高等法院，你上诉嘅时候，你都仲有机会，系咪？仲有好多法官仍然系坚守呢个普通法嘅原则去审案嘅。去到终审法院，我更加唔惊，尤其是李国能做呢个终审法院嘅首席法官嘅时候，而家李国能对香港司法制度，老实讲，如果你问佢，佢又真心同你讲嘅话，佢会讲咩呢？係咪？我有时喺马场见到佢，係咪？我间唔中同佢倾两句，讲下呢啲嘅，係咪？即係佢当然唔会附和我嘅讲法啦，即係啊，即係唔会话啊，英文你讲得啱，佢唔会咁啦。但係佢表现出嚟俾我睇到嘅，都系对而家嘅情况系非常之即係失望。 好啦，马道立落咗嚟之后，如果呢个张举能上去，我话俾你听，即系大家都唔使谂死梗。休息一阵。